传简讯给我，而你为什么不解释，低着头沉默。我该相信你很爱我，不愿意敷衍我，还是明白你已不想回首。将人拖着，把爱都走曲折，假装了解是怕真相太赤裸裸，卑鄙是只能受，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，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，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。我记得那生日，也记得那一首歌，记得那片星空，最紧的右手，最暖的胸口，谁记得？谁忘了？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？ 穿高跟鞋，你好，我是欢欢。这首歌是来自孙燕姿的经典之一了，我怀念的。其实孙燕姿她个人最喜欢的风格还是去年的克普勒，很多人都喜欢这样的她。虽然说流行音乐基本上情歌当道，可是谁又能说不唱情歌就不动人了呢？再来听周华健，刀剑如梦。 何去何从，爱与恨情难独钟，是与非动也不动，我走 心中，被玉环苍天捉弄。我笑我慌我疯，烟雨的风起云涌。我醉一片朦胧，恩和怨时幻时空。我心一场春梦，生与死一切成空。 四大天王大行其道的时候，有一个从香港来的歌手在台湾爆红，甚至一度跟四大天王分庭抗礼，他就是周华健。他是滚石打造的一大天王，凭借着一张张上口好听的专辑，成为了当时最炙手可热的大明星。93年的花心，94年的风雨无阻和95年的爱相随，可以说是周华健全盛时期的三张专辑了。当时我们还很小，我们一定在大街小巷被灌了很多春去春会来的耳音。这张专辑很多歌的尾音呢，依然可见华健苦学国语的痕迹。风雨无阻这张专辑简直可以说成是一张武侠风唱片了，江湖味道超重的。再来听范晓萱《你的甜蜜》。 哦，你的甜蜜打动了我的心，虽然人家说甜蜜甜蜜只是肤浅的东西。哦，你的眼睛是闪烁的星星，是那么样的 shining shining， 吸引我所有的注意。不管是内在没可靠，我已经不想去思考，全部都忘掉，你对我实在太糟糕，我对你却太好，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，只能自己苦恼。哦，你的甜蜜伤了我的心，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， Sorry doesn't mean anything。 好音乐，959，无所在。

不穿高跟鞋，我是黄欢。这首歌来自孟庭苇，不下雨就出太阳吧。在这之前，孟庭苇就已经在90年出道，发行了第一张专辑《其实我还有些在乎》，但是像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啊，《冬季到台北来看雨》，《无声的雨》，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等等等等，才是真真正正奠定了孟庭苇的地位，让她红遍了大江南北，还赢得了像月亮公主、天气公主、饼干女孩等等雅号。再来听费玉清《一剪梅》。 真情像草原广阔，层层风雨不能阻隔，总要云开日出时候，万丈阳光照耀你我。真情像梅花开过，冷冷冰雪不能淹没，就在最冷枝头绽放，看见春天走向你我。 实在没有什么太多的语言好去赘述的，他可以把原本普通的歌唱得曲曲动人，就凭这一点称他为超男也不为过。这首《一剪梅》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在听了，不知道是费玉清唱的，只是觉得很古典，古典的烂醉。你看一剪原来是以为是动词，现在觉得好像不是，剪成了量词。一枝梅当然不如一剪梅好听了。再来听到刘若英《光》。 想问你是不是还记得我名字，当人海转角又退潮几次，那些年那些事，那一段疯狂热恋浪漫日子，怕恍如隔世，你来过一下子，我想为什么我却坚持

天很高，思念像云笼罩，我很低潮。把所有沉默，如果你看得到，与我拥抱。微风轻轻飘，寂寞在笑声里默默喧闹。只有我知道，不需要再寻找谁的依靠。想见你，没有你，每天生活只剩呼吸。闭上眼，晃动的全都是你。想见你，我的心其实从来不曾离去。 听到的是无印良品的《想见你》，08年11月15号晚上，台北小巨蛋，当光良作曲、王宇宗作词的《掌心》开始响起，台上唱歌的那个人说：“停。”就那么戏剧化。然后这个叫光良的人邀那个叫黄品冠的人一起到台上。那首歌从发行那天算起，到现在已经过了20年了。95年8月，来自马来西亚的组合无印良品正式成军。摊开的掌心，把手里的感情线写到了无数人的心里。99年12月5号，无印良品解散。很多人都会在记忆当中搜索出无印良品的各种不同的歌。20年，现在连解散都已经有16年的时间了。他们身上除了日渐加深的黑眼圈和不断发福的身材，还有越来越官方的发言，其实有多少改变呢？但听歌的人却已经变得不成样子了。有人离开了，有人出现了，你还在吗？ 谁令我迷乱，午夜时分偷偷张望，谁如此大胆，谁存心不良，谁令我心慌，午夜时分偷 这是许美静的《情迷意乱》。生活可以美好，其实不用更美好。高高低低的心情，或顺或逆的境遇，其实每一天都是真实存在的。每每到许美静呢，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。曾经觉得最喜欢的那首歌应该是《远方》，可是真的听起来，你会发现每一首都有那么一两句平淡的不能再平淡的词，会让你特别的揪心。人有的时候就是愿意沉湎在一些很感伤那种调子当中，可能许美静这样一种声音的存在就是原因之一了。比那些直白的苦情的声嘶力竭的歌，许美静就会显得很异类，显得很淡雅，却又非常的直抵人心。再来听黄品源《情人》。 你是我的情人，像玫瑰花一样的用你那火火的嘴唇，让我在午夜里无尽的销魂。你是我的爱人，像百合花一样的青春，用你那淡淡的体温，抚平我心中那多情的伤痕。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

在他们的身上，看到自己过去的模样，对自己，对人生，对未来的渴望。他们是我的希望，让我有继续的力量，他们是未来的希望，所有的孩子都一样，他们是未来的希望。但愿我能给他一个最像天堂的地方。 虽然我难免还是会想，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，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，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，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。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，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她们分享。 李宗盛的希望，最近总在听李宗盛的一张演唱会专辑。我很想问看到这些曲目的你一句啊，这些歌里有你的经过吗？当这些个上世纪的滚石音乐前奏响起的时候，我发现我是这样的熟悉他们，他们带给我的感动又是这样的遥远和切近，而这样的感动好像生活当中不常容易有。李宗盛那一把拖泥带水的声音来唱《领悟》《铿锵玫瑰》这种歌曲确实是和原唱无法相比的，但是作为这些作品的创作者，李宗盛演绎起来又显得这样的随意自如。节目最后和你一起来听到的是《真理鲁冰花》，这里是不穿高跟鞋，我是黄欢。 上的娃娃像妈妈。 说也懂，扰得人的愁更浓。窗前静坐，为谁在等候？问晚风，你可懂？多少希望失望已流走，转眼人会白了头。有情的我，空等无心人，辜负月满星楼。 像草，我悠悠轻柔。